对于时间戳盘，所以呢，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时间戳的最基本的概念。对于系统中的每个事物 T 来说呢，我们把一个唯一固定的时间戳和事物 T 联系起来。所谓的时间戳呢，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时间标志。该时间标志是在事物 T 开始执行前，由数据库管理系统的并发控制管理器赋予的。我们把事物 T 的时间戳记为 TF 括号 T。那么时间戳是有大小，也就是有先后之分的。如果事物 TI 先与事物 TJ 进入系统，那么事物 TI 的时间戳呢就小于事物 TJ 的时间戳，也就是说 TFTI 要小于 TFTJ。